傻傻的我看着天空，很想你，影子在耳边对我说，太任性就会受折磨，感情没有得到你亲口允许，远距离我拥抱着你，很多话说给了空气，太不合自己，思维和逻辑，太美丽的画面爱得很虚拟，也许执着你就会有奇迹，对不起我保留爱你的权利，当傻瓜爱上天使，可惜我不是王子，你是我。 下午一点钟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